阿弥陀佛。请翻到课本的第38页。有讲义22的第3页。有对无对法，有五种相，建立有对诸法差别，何等为无？课本的第38页呢，我们讲到这个差别分别。那么在差别分别中呢，它就有引用《觉车分》第65卷的文来解释一些差别。那么上一次呢讲过了有色法跟无色法的差别，跟有见法跟无见法的差别。那么今天开始讲呢是讲这个有对法跟无对法的差别。那么现在先说明呢有对法跟无对法，有五种相建立有对诸法差别，何等为无？那么有哪五种相来安立有对法的差别呢？有对法呢，一般来说呢，有三种有对。我们上次发的讲义22的第11页，那个图35，就是讲这个有对法的分类。下面这个图35，就是我这边呢挂图上也有挂，就是有对法的分类。这个基本来说呢，这三种有对呢，第一个呢叫做障碍有对。第二个呢叫做境界有对，第三个呢叫做所缘有对。那么下面分别讲这五种相中呢就包含了这三种有对。那么有对法的对是爱的意思，那么这个爱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这个爱是障碍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爱是拘碍的意思。那么障碍有对，这个有对呢，它是用障碍的意思。它是用障碍的意思。那么境界有对跟这个所缘有对，这个对呢是用拘碍的意思，是用拘碍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个图呢，它就有把它分别出来。第一个是障碍，解释成有对法的对解释成障碍的时候呢，那么它说对的呢就是障碍有对。当这个有对法的对解释成拘碍的时候呢，那么它就分成了境界有对跟所缘有对这两种。那我们下面会分别解释。那么看这个有对法的文，一各据别处而安住故。有对法的第一个相呢是各据别处，就是这个法呢它有个别所占据的处所的位置，它占据处所位置而安住故。那么它的体相，因为它占据了这个处所位置呢，它的体相就安住在它所占据的这个处所上面，这个方处。那这是它的第一个相貌。二，于色聚容受往来等业为障碍故。 这个是说明障碍有对。障碍有对呢，就是说这个眼耳鼻舌身五根跟色身香味触五尘呢能够互相障碍。那么它怎么障碍呢？啊，这个文里就讲了有两种障碍。第一种障碍呢，于余色聚容受为障碍。啊，就是这个触手空间呢，啊，如果被假色聚占据了，那么在同时的时候呢，假色聚占据的这个空间呢，其余的色聚呢就不能够被这个空间容纳接受了。也就是说呢，假色聚障碍了其他的色聚被容受。那举个例子来讲呢，假如说我们现在你看前面这张桌子，你的桌子放在那里，那桌子所占据的空间呢，同时呢就不能再放第二张桌子上去，因为这个空间已经被第一张桌子占据了。那么这个就是就空间的容受来说障碍。当你的空间被这个色法占据了以后，其他的色法就没有办法再占据这个空间。那么第二种障碍呢，是与往来等业为障碍。那怎么说呢？就是当假色聚占据了这个处所之后，占据了这个空间这个处所之后呢，其他的色聚呢你就不能够从假设法所占据的这个处所呢通过去，也就不能通过去了，那么就障碍了呢往来的作用。那举个例子讲呢，就是像我们后面这道墙，那么这个墙建起来了，我们就被墙障碍住呢，就不能通过这个墙呢往来，除非你开个门，如果没有开门的话呢，那么这个墙在那里的时候呢，我们的色法呢，我们的色身就没有办法从这个墙通过去，所以就障碍住其他的色法的往来了。那么这个就是叫往来的作用，说障碍。那第一个呢，是就空间的容受的作用说障碍。所以这两种呢，不同的障碍。那么不同的色聚呢，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处所呢，互相有容受有往来的障碍，是障碍有对，是障碍有对。那么这个是就当时他们那个时候说的，那么现在的科学讲的有些地方呢可能就不是完全这么相合了，比如说声波的传递必须要靠什么，靠色的分子来做什么，做介质，那这些呢就跟以前的说法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就是还是采取他们的说法。那么这个是第二种相，有对法的第二种相。那么第三种相呢，就是三为手足快刀杖等处变坏故。那么因为色聚是障碍有对，所以当不同的色聚触对的时候呢，便会有什么变坏生起。比如说你拿手打一个东西，或者是你的手受伤，或者是那个东西被打坏。你拿竹梯，拿石块去撞击，拿刀砍，拿杖去击，拿不同的色聚呢有了触对的时候，因为它互相障碍，所以便会什么就会变坏。这是呢有对法的第三项变坏项。四一切皆为诸清净色之所取故。这个第四项是境界有对，是在说明境界有对。那么是讲境界有对的话呢，那么这个对就是居爱的意思。居爱的居是限制的意思。那么这个法它能限制你的活动的范围。然后限制你活动的范围就称为爱，所以叫居爱。那么诸清净色呢，就是指这个眼等五净色根，眼耳鼻舌身这五净色根。那么这五净色根的所取的呢是境界，所取的境界。那五净色根被自己所触对的境界拘束住限制住，只能在自己的对境活动， 不能在其他净色根的境界上活动，那么这个叫做局碍。举例子说明呢，就是眼根只能在眼根自己所触对的色尘上面活动，好，所以眼根被色尘什么拘束限制住，好，那么眼根就不能够在什么声香味触境上面活动了。所以色尘对于眼根来讲呢，它有拘碍的能力，那么这个就叫做境界有对，好，被索取的境界拘碍是境界有对。那么论文这边讲呢，只讲五境色根，好，但是呢，啊，有处说呢，五根跟五识啊，还有五识相应的心心所法呢，都是境界有对，啊，都是境界有对。啊，譬如说呢，这个眼根被色尘的境界所拘碍，啊，眼识跟眼识相应的心所法呢，也被色尘所拘碍，啊，也是境界有对。好，眼识不能在什么？不能在身上面活动，不能在香上面活动。好，它也被色尘所拘碍。好，但是论文中只提了这个净色根。这是第四项，有对法的第四项。啊，这个第四项就是境界有对。五，一切皆为依清净色识所缘故。啊，这个是所缘有对了。我们前面讲这个境界有对呢，是依什么触对的境界说的，啊，这个根跟识都能触对境界，啊，我们前面讲过，根跟识都能够在什么在境界上面活动，啊，来触对这个境界，在境界上面活动。可是呢，所缘有对是依缘律的作用来说明有对，只有心识跟心识相应的心所法呢，可以有缘律的作用。根没有缘律的作用，它可以在上面活动，但根没有缘律的作用，所以心识跟其相应的心所法呢，是所缘有对，好，是所缘有对。那么清净色识呢，就是眼耳鼻舌身识，好，那么当它去缘律这个境界的时候呢，这个心识它会变现一个相分，好，而加以了别的作用。所以所缘力的境界呢，能够拘束这个心事啊，只能在自己所变现的所缘境上面了别，啊，不能去缘律其他心事的所缘境，啊，称为所缘有对。譬如说眼识啊，眼识只能缘律色尘啊，不能缘律身尘等境啊，所以是所缘有对。那么根不能够产生什么相分，只有识才能产生相分，所以只有识是所缘有对，根不是。那么这个意识呢，能缘法尘，意识也能缘色身香味触尘，可是呢，查字典讲呢，他说意识呢也是境界有对跟所缘有对，有的地方这么讲，但是这里论文只说清净色之所取及清净色是所缘是有对法，所以这以上这五种相呢，是有对法的相貌。亦有五相建立无对诸法差别，与上相为因之其相。这个无对法的相貌呢，和这个有对法呢，刚好是相违的，相违反的。这个无对法呢，它没有处所，它没有什么呢？没有容受与往来的障碍，不会被手足等处而破坏。它不是清净色的索取，也不是清净色识的所缘，这是五对法的相貌。那么下面说明呢，广无见对，我们解释了有见法、无见法、有对法、无对法，现在说明无见无对法，什么是无见无对法，说明如果有人喜欢神通的，这里就是讲神通的境界。即有五相建立无见无对诸法差别，何等为五？好，有五种相的差别呢，建立了无见无对法。有哪五种相呢？一，因缘故，为具威德三摩地，具诸色圣解， 当知是名无见无对色声因缘。那么第一种相呢，是无见无对色生起的因缘，所以说因缘故。为具威德三摩地具诸色圣解。三摩地呢，就是等持，平等持心称为三摩地。那么三摩地呢，通于定心位跟散心位。那么具威德三摩地呢，就是指定心位了，指的是定心位中的呢色界四禅的根本定，叫做具威德三摩地。那么在根本定中呢，能够升起神通，变现眼耳鼻舌身五根及色身香味触五尘，是具威德三摩地具诸色圣解。圣解呢，在这边的意思就是在定心位的神通力的意思，因为定力的殊胜，他的力量强大，所以他这样去想的时候呢，这个色法就会出现，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的这种色法就会出现。因为这种色法是由定心神通为因缘而变现升起的，所以称为无见无对色。那么窥寂大师说呢，前面说有见法无见法，有对法无对法，都是散心，散心位的所缘境。那么这边讲的这个无见无对法呢，这边讲的此处的色法呢，是定心的境界，它不是散心位的见对法，所以称为无见无对，就是散心不能见到它。但是呢，并不是他人不能看见，也不是所有的人呢都能看见，就神通变现出来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不见，也不是什么呢，所有的人都能看见。后面会讲，叫这个具神通者，他要让你看见的时候，你才能看见。二，具触所故，彼既生以触所可得，是故名色。第二种相呢，是无见无对色，它是有占据处所的，你说这只是定心所生的，我们又不是可以看得见，看不见，但它可以占据处所。彼既生以由于定心神通呢，使这个无见无对色生起来以后呢，它就占据空间，而且有处所，所以它称为色法。那么据这个慧景法师讲，顿能记里慧景法师说，这里说的处所呢，并不是真实的处所，它是由具神通者呢第六世定心圣解力，这种观力所变现的。那么它变现出后出来以后呢，这个处所之后呢为真上缘，那如果它要让你看见的话呢，你就可以以它为真上缘呢，而从你什么，从你的阿赖耶识中变现成出什么清所缘缘，然后你可以看见它占据处所。我们一般你看到我，我看到你，看到这个根身呢，是由他人的第八识所变，然后我们的阿赖耶识根据他的第八识所变呢而变现出来为殊所缘缘，然后我们才看得见他。那这里讲的是这个具神通者他的第六识所变现的，不是他第八识变的，是他的第六识的观力，定心的观力很强，他变现出来的，所以不一样，所以不一样。第八识变现出来的我们都看得到，只要共业大家都看得到，但他第六识变现出来的，他要让你看得到你就看得到，他不让你看你就看不到，所以两个人在那边看，一个人看到一个人看不到。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呢，显现故，虽不与彼实有色处自相相应，然得似彼自性显现。第三种相是显现，这个无见无对色呢，是由定心所变现的，眼等五根跟这个色等五尘的影像，它是定自在所生色。那么由意识呢，在定中它随观圣解这个五根五尘，就会有相似于五根五尘的影像显现。 但是呢，它不是由阿赖耶识中的什么根跟尘的什么五根五尘的种子所变现的什么本质分，所以说它不与实色处自相相应。好，但是呢，它的确是由意识中呢显现出来。好，所以说而四比自性显现，好像是从第八识变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于色聚容受往来等业非障碍故。好，这个无见无对色呢，虽然有处所可得，可是它不是真实的处所，所以它虽然显现了，可是其他的色聚呢还是可以安置其中，并且呢还可以往来通过它。比如它变现一个墙在那边，你可以经过，但如果它不让你通过，你就通不过了。所以它不障碍其余色聚。所以它这边变现一个墙，它可以再变现一个什么，变现一个其他的东西在墙里面。你说，两个色聚不能容，它可以容受。又非一切清净之色即依彼事所取境界，亦非所缘。这个无见无对色呢，它不是五清净色根所取的境界，也不是呢一比五根所生的事所取的境界，所以它也不是呢五事所缘了别的境界。意思就是你散心位是看不到的。是故说明无见无对。由于是定自在力所生，所以它非常的微细，非常的细微，不是什么我们普通的眼耳鼻舌身五根，跟五根所生的五事所取跟所缘的境界。而且它又不障碍其余色聚，所以是无见无对色。但是如果这个具神通变化者，它要令你看见，你可以看见，可以看见。它要让它产生作用，就可以产生作用。四，无变异故，手足等处不能损坏，是故说明无有变异。第四种相是无变异。无见无对色呢，既然不障碍其他的色聚，所以不是什么手足刀杖等所处而能损坏的，那么这就称为无有变异。就它变现出来以后，你去打它，你去碰它，它还是不会坏，它就还是在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破坏它，除非它自己要让它破坏掉。五，所缘故，又根本定名具威德三摩地，此色是彼所缘非余。第五种相是所缘，又根本定，就是舍界四禅及无舍界的四空定都是根本定，但是呢舍界四禅能发神通，所以称为呢具威德三摩地。那么此色是彼所缘，这个无见无对色是彼舍界四禅定心的所缘所了别的境界，非余，不是其余非根本定的心的所缘境界。那下面举例，譬如非一切心皆能变化，若所有心具大威德方能承办非所余心。举例说明呢，非一切心皆能变化，不是所有的心事呢都能够发起神通变化的，必须就是舍界四禅的心才能发起神通变化。若所有心具大威德方能承办，如果这个心事呢得到了三摩地自在，得到舍界四禅中的三摩地自在，因为其心呢也能够扶住烦恼，使这个烦恼不现行，所以能够引发殊胜的神通慧，称为巨大威德，就能成就神通变化。非所余心，不是其余的散心或者是微道地定，能有神通变化。四空定呢，四空定的人讨厌色吧，所以他不会去变，他不会去变成实色法，所以一定要在舍界定中才能够变现。此亦如是，要具威德极尽定心，方能为缘生死无见无对诸色。此亦如是，如这个例子讲的呢，这边能变现无见无对色的心事也是如此，不是所有的心都能变现无见无对色的，要具威德极尽定心，具威德就是呢成就了根本定的心事， 但是也不是所有根本定的心呢都能变现无见无对色，必须是色界禅定的极尽定心才能变现。你有了色界定，色界四禅还不见得能够什么能够变现，要有极尽定心。什么是极尽定心呢？就是你成就了根本定以后呢，这个心中呢还是有什么爱着这个三摩地的贪，那个贪味还在。你还有什么呢？得到禅定以后你所生的慢行会有，你还有恶见，还有疑，这些烦恼的染污。所以呢要调练心，调练心以后呢使心远离了这些烦恼，得到心自在性，定自在性，成就三摩地自在，这个才是什么具威德极尽定心，方能为缘生死无见无对诸色。成就三摩地自在的呢具威德极尽定心呢才能为因缘生起无见无对色。此如化色亦非不具大威德心即不定心所缘境界，但是彼心所缘境界。此如化色，这个无见无对色呢也如同大威德心所变化的色法一样，亦非不具大威德心即不定心所缘境界。既然是大威德心所变现呢，其他不具大威德的定心呢，这个是指意识，有禅定的心呢只有意识才会有。即不定心呢，这是指眼等五识，就不能够缘虑这个无见无对色，但是彼心所缘境界。这个无见无对色呢只是比大威德心的所缘境界。那当然跟再提一遍，如果这个神通变化者他要令你受用，你也可以受用，那么这个就是什么无见无对色，就是神通的境界。能讲完了，那么下面再讲有漏无漏法。是有漏无漏法，现在讲解这个有漏无漏法的差别。先说有漏法，有五相故建立有漏诸法差别，何等为五？有漏诸法呢也可以有五种相建立，那么是哪五种相呢？一是故为清净内色即彼相依不相依外色，若诸染污心心所，若善无记心心所等。第一种相呢是事相，说明哪些是有漏法。为清净内色，清净内色呢就是眼耳鼻舌身五净色根，叫做清净内色。即彼相依外色，相依外色就是这五净色根的浮尘根，是它的相依外色。不相依外色呢就是色身香味触五尘，它的境界。那么这个是依有色法说明有漏法。若诸染污心心所，若善无记心心所等，这个是依三性呢说三界心心所法，不论是染污的或者是善的或者是无记的心心所法呢都是杂染的有漏法。这边讲的就是世间心了。此有漏事随其所应，其由于四相说明有漏，为随眠故、相应故、所缘故、生起故。此有漏事就是以上所说的有色法及心心所法，这个四相中所说的呢随其所应，随着他们和下面所说的四相的相应而说他们是有漏法。那么呢其余四相是哪四相呢？就是随眠相、相应相、所缘相跟生起相四相，而说它是有漏。那么这是第一项，下面讲第二项。二随眠相，若于清净诸色即于如前所说一切心心所中烦恼种子未害未断，说明随眠，亦名出众。若彼乃至未无余断，当知一切由随眠故，说明有漏。二随眠相，这个就是和随眠相应， 还说他名为有漏法。什么是随眠呢？烦恼种子未害未断，说明随眠，一名出众。就是在我们的阿赖耶识中呢，有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啊，这些种子呢是烦恼种子，根本烦恼随烦恼的种子。那么烦恼种子呢，要由能隐无漏智，修行这个能隐无漏智呢，能够让它扶助不生，让它不现行。那么由无漏智，根本的无漏智跟无漏厚德智，来断除这个烦恼的种子。那么这些烦恼种子如果没有三种无漏智的对治，没有被对治的话呢，那么它藏在阿赖耶识中呢，没有升起烦恼现行的时候呢，就称为随眠，这烦恼种子就称为随眠。那么呢，这个烦恼种子能够使有情呢没有修学圣道的堪能性，所以又称为初众。初众就是没有修学圣道的堪能性。若彼乃至未无余断，这个小圣的阿罗汉跟大圣的佛呢，才是烦恼种子无余断。那么其他的凡圣有情呢，都是未无余断。所以这里讲的由随眠故的话呢，除了佛跟阿罗汉以外呢，都是算有漏法。当知一切由随眠故，说明有漏。那么这一切的清净诸色跟一切染污的心心所法善心的心所法无极心的心所法，都因为阿赖耶识中有随眠有烦恼的种子而称为有漏法。在瑜伽师地论卷二讲呢，这个烦恼种子名为随眠，一名出众。无忌的种子呢名为出众，不明随眠。这个善法的种子呢不明出众，也不明随眠。但是只要是阿赖耶识中有烦恼种子未断灭，这些种子现行法呢都是称为有漏法。就是你还有烦恼种子在你的阿赖耶识中的话呢，这些心法跟色法呢都称为有漏法。那这是第二项。第三项相应项，若诸染污心心所由相应故，说明有漏。这个相应相呢，就是由法跟什么跟这个漏，也就是跟这个烦恼相应，所以称为有漏法。不善法跟有复无记法呢都是染污法。那么染污的心心所法呢，它的自性是跟烦恼相应的，所以呢它称为有漏法。这边就是特别讲出来，这个染污法它一定是有漏的。四所缘相，若诸有事，若限量所行，若有漏所生，增上所起，如是一切漏所缘故，名为有漏。这边这个比较复杂一点，这个所缘相，四所缘相，这边就是讲什么呢？讲眼等五事眼耳鼻舌身这五事升起的时候呢，它会有相应的烦恼，所以呢就成为有漏的心事。那么色等五尘是这个有漏的五事的所缘境，所以这个色等五尘呢，因为它是有漏的五事的所缘境，得名有漏法，是这个意思。下面这一大段都在讲这个，你先把这个记住，你后面不会搞错，要不然你听一听会昏掉。是不是所有的所缘相都是有漏法呢？不是的。这里所说的有漏法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是有事。第二个是什么呢？是限量所行。第三个是什么？是有漏所生，增上所起。那么由于有漏五事所缘的五尘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称为有漏法。那我们下面解释。这边一直在强调五事，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就是意识第六识相应的不是啊，始终现在名为有事，过去未来名非有事。先解释什么叫若诸有事，始终现在名为有事。这里所说的诸有事呢，就是现在法。现在法是有体相正现在前，所以称为有事。那么五事缘五尘 一定是现在法，所以它是有事。过去未来名非有事，过去法已经过去了，在现在法这一刹那呢，过去法已经过去了，未来法还在待缘，还没升起，所以在现在这一刹那呢，过去法跟未来法都没有体相现前，所以称为非有事，称为非有事。若依清净色事所行，名限量所行，若于所行，当知名非限量所行。好，现在在解释什么是限量所行跟非限量所行。若依清净色事所行，名限量所行。清净色事就是由眼耳鼻舌身至五清五个净色根所升起的眼耳鼻舌身五事。那么这五事所行的境界呢，是色身香味触五尘。这个五尘是限量所行。就是五事升起的时候一定是限量，是限量所行。所以在率耳这一刹那五事升起的时候呢，它一定是什么？是限量。可是呢，五事升起的时候有五句同源意识，也是限量。但是因为五句同源意识跟这个五事升起的时候呢，它的所缘境是相同的，所以这篇论文就只说什么呢？清净色事，不说什么五句的意识了，五句的同源意识就不说了。简别这里所说的呢，所具的呢，这边讲的不是什么，不是有表意名言的意识的境界，以免混乱。表意名言的意识就什么？不是限量了，后面会讲。您前面有听过吗？这边应该了解。若于所行，当知名非限量行。于就是指意识了。那么意识在率耳一刹那过后以后呢，就寻求决定染净等流的时候呢，它都是在表意名言上面寻思构化，所以它不是限量所行，而是什么呢？而是比量或者是非量的境界。所以当意识在表意名言上面活动的时候，它不是限量，在寻求决定染净等流的时候，它都不是限量，就在率耳那一刹那的时候是。若内诸处真上升起，一切外处名有漏所生真上所起。这个第三个是解说有漏所生真上所起。若内诸处就是指这个眼等五净色根是内诸处真上升起，一切外处，一切外处就是指什么？色等五尘。前面这个限量所行呢，是说五事在五尘上面活动，但是五事要升起的时候呢，先要怎么样？先要有五根跟五尘触对的时候才能升起五事。所以这里说内诸处真上升起，一切外处呢，就是说什么呢？必须要先有五根触对五尘的意思。那么因为五根触对了五尘，五尘才能成为什么所行的境界而升起五事。如果五根没有触对五尘，五尘就不能成为所行的境界，那就不能升起五事了。所以五尘要借着五根的增上才能成为所行的境界而升起五事，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把五根也放进来了，前面讲到五事嘛，圆五尘，那现在讲五根也圆到五尘。名有漏所生增上所起。那么有漏呢，就是指这个五净色根，五净色根的种子随住在阿赖耶识当中，那么阿赖耶识有漏，那五净色根是有漏还无漏？应该也是什么？有漏，对不对？那么如果五根是有漏的话，五尘跟五事也是有漏的，对吧？所以说是有漏所生真上所起。好，这是从五根触对五尘说有漏。那我们的阿赖耶识什么时候会转成无垢识？在成佛的那一刹那。所以在成佛一刹那的时候变成无垢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五根转变成无漏根，所以呢相应的五尘跟五事也变成无漏的。所以在成佛之前的时候都是有漏的，圣人也是有漏的，所以圣人看的境界也不完美， 一直到成佛以后才完全的什么圆满。那么这个是从有漏五识的所缘境是五尘，而说五尘是有漏法。所以者何？这以下就是简别是非了。若缘去来起诸烦恼，过去未来非有事故，故有所缘说明有漏。如果以所缘相说有漏法，那么所缘相有什么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三世的所缘相。那么为何只取现在所缘的五尘说有漏法呢？因为呢，如果缘过去及未来的境界升起的烦恼心事呢，那过去境跟未来境呢都没有体相，不是限量的境界，所以它不是有事，所以不有所缘说为有漏法。有漏五事呢，唯缘现在法为境界，不缘过去及未来境界。那譬如说我们现在心中在想啊，过去什么事什么事啊，过去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啊，未来我希望未来到哪里去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东西都不是你前五识变现的，这都是你的心意识是吧，在那边分别出来的，而且都是意识在怎么分别出来，在名言上面，在表意名言上面分别出来的。所以呢，这边的有漏法是讲的什么，讲有漏五识所缘的现在的境界啊，是五尘。所以从这个就简别了第一个啊，不是意识啊，是现在境，就是五识的现在境。若现在是非限量所行啊，如清净色及一切染污善无记心心所，彼亦非烦恼所缘故，说明有漏。但由自分别所起相起诸烦恼，非彼诸法为此分明所行禁锢。若现在是啊，就是这个论文上面讲的清净色的五根啊，即一切染污善无记的心心所啊，这个一切的染污善无记心所，这个是八识的心心所法啊，非限量所行啊，它是现在发生的现在是，但是它不是限量所行啊，这个就是指什么呢？指有漏的意识啊，意识缘境啊，非限量所行。也就是说，他是在利用表意名言分别的时候，啊，意识现在正在用表意名言分别的时候，他是什么现在是，但他不是限量所行。那么有漏的意识呢，缘现在法的五根及八识心所法时呢，为什么不说所缘的五根八识心所法可以有所缘相而说为有漏法呢？啊，就是我们意识在想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啊，在那边想或讲说啊，这个心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这阿赖耶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都是什么？都是意识在名言上面分别出来的。所以它虽然是现在发生的呢，但它不是限量所行，它不是限量所行。所以说呢，彼亦非烦恼所缘，说明有漏啊。彼就是指呢，现在法的意识所缘的这个五根跟八识心所法呢，它是亦非烦恼所缘，烦恼就是指这个有漏意识啊，它不是有漏意识的所缘啊。当有漏意识缘彼五根跟这个八识心心所法的时候呢，意识就依表意名言啊，自己变现什么？变现相似的五根跟八识心心所法的相貌啊。但是在自变中呢，意识是什么？是用这个表意名言来寻思构化啊，所生出来的颠倒相，并不称合于第八识所变现的五根八识的本质真。所以现在法的五根意识的五根跟八识呢，不由有漏意识所缘称为有漏法。意思是这样子，一定是八识变现的什么，八识所变现的本质分，以那个为什么为所缘境而显现的，称为有漏法。所以意识变记出来的不称为这里的有漏法，好，是这个意思。但由自分别所起相起诸烦恼，非彼诸法为此分明所行禁锢。但由自分别所起相起诸烦恼，这个有漏意识在自变这个五根跟八识的相似相的时候呢，是依意识的自分别力，是靠意识自己的一个分别的力量。那么在表意名言上面呢，寻思构化呢， 变现升起了影像。好，那变现升起影像的时候呢，同时也有相应的烦恼升起。所以说由次分别所起相起诸烦恼，非彼诸法为此分明所行禁锢。好，彼诸法就是指现在法的这个五根及八识。好，当眼等五识、缘色等五尘的时候呢，它是依着阿赖耶识所变的五尘的相分为殊所缘缘，而自变为什么五识自己相应的五尘的相分做亲所缘缘。但是因为五识不做表意名言的分别，它都是显经名言，它没有表意名言的分别，所以它所变现的亲所缘缘的五尘的相分呢，跟它所依阿赖耶识所变的殊所缘缘的五尘相分呢，也就是本质分呢，是相称合的，那个相是完全一样的。那么由此称为分明所行境，这个就叫做分明所行境。好，譬如说我们看杯子，这个杯子的本质分呢，是由第八识阿赖耶识所变的色尘相分，对吧？那我们眼睛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眼根触对这个杯子色尘的时候呢，眼识就依着这个杯子的本质分，好，做殊所缘缘，而变现一个杯子的影像，做亲所缘缘的相分。那么这个影像眼识变的还是这个形状，好，还是这个形状。那么这个本质分的杯子跟影像分的杯子是相称合的，好，所以这个就称为分明所行境。好，你先看到这个就叫做分明所行境。那么当有漏意识缘五根跟八识的时候呢，只是依假安立的什么名字，依照假名，也就是表意名言，用分别力，意识自己本身的分别力来寻思分别，来变现影像。这个所变的影像跟第八识所变的五根八识影像的本质分是不相称合的，那么这个就不是分明所行境了。譬如说分别意识圆杯子的时候，我现在心里想杯子，不是圆这个想，我心里想杯子的时候呢，是一个名字，是一个杯子的假名。我说这个杯子很漂亮，这杯子是一个假名。那我意识变现的是呢，这个亲所圆圆相分呢，是杯子这个假名变出来的。这个呢，跟阿赖耶识所变的这个杯子这个相貌呢，是不相称合的，所以呢，非彼诸法为此意识的分明所行禁锢，是这个意思。意识就是什么？就是前五识所缘的五尘，在没有成佛的时候就是有漏法，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意识所缘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原因称为有漏法，因为它已经不是意识所缘的那个五尘，已经不是什么原来的相貌了，已经是名字了，只是假名了，嘿，是这样讲。那么从这个讲有漏法，这还真不好解释，这是后面65卷那边的，师父没解释过，找那个顿轮记，还好那个谁长波法师有稍微解释，所以赶快参考他的解释，然后再去看，要不然还真不容易搞懂他在讲什么。不过听了也不错，那个别人传 email 给我说，智禅居士现在在大陆也开始讲后五十卷，在大陆也开始讲后五十卷。那么一个智行法师，新加坡智行法师，现在在新加坡也开始讲课，也开始讲法。那么当然北部还有这个智观法师也讲法，还有这个慈心法师在南投也讲法，很好，这个讲法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可以同沾利益。好，再讲这个第五个升起相，这个是由从烦恼所引申的法呢，都名为有漏法，要从三方面说起说明。一，曰诸法变，由生起故成有漏者，为诸随眠未永断故，顺烦恼境现在前故，于彼现起不如理作意故，由此因缘，诸所有法正生已生或复当生，如是一切由生起故说明有漏。好，那么 这个五身起相的里头的第一个呢是曰诸法变啊，就是由身起故呢成有漏者。这个是从诸烦恼法的身起说明有漏啊，为诸随眠为永断故啊，烦恼种子藏在阿赖耶识中啊，没有被永远的断除啊。那如果没有被永远断除呢，它在阿赖耶识中呢预言呢，它就会升起有漏法啊，烦恼种子就会现形成有漏法。那么他要现行的话呢，要有什么？要有三个因缘。第一个，顺烦恼境现在前故，啊，就是能够引生烦恼的境界现在你的前面了。于彼现起不如理作意故，彼是指这个顺烦恼境啊。如果有这个烦恼境在你的面前升起了，如果你能够如理作意的话啊，无明就不能升起。你能如理作意，无明就不能生气。可是如果你不如理作意的话呢，无明就能够生气。所以当如果这个随顺能生烦恼的境界现前的时候呢，你又不能如理作意，而不如理作意的话呢，你的烦恼就生气了，你的烦恼就生气了。由此因缘，诸所有法正生已生或复当生，如是一切由生起故，说明有漏。那么有以上第一个啊，烦恼种子未永断啊；第二个，能生烦恼境界现前；第三个，不如理作意生起。就这三种因缘呢，这所有的烦恼法呢，已生的啊，它又熏习随眠在阿赖耶识中啊；正生起法啊，它本身就是烦恼自性啊；当生起法呢，它带缘而生起啊。只要这个种子，从烦恼种子现行成为烦恼法的话呢，那么都由这个升起相，由它现行的这个相貌呢说为有漏法。好，烦恼种子只要现行就是有漏法。这是第一种约升起相讲。那么第二个呢是约欲界系变，好，又从一切不善烦恼诸一手果及一手果增上所引外事升起，如是一切一升起故，说明有漏。第二种就是从欲界烦恼说明有漏，又从一切不善烦恼诸一手果，这个是说欲界有情的一手果，就是欲界有情的五蕴生命体。那么它是由什么欲界贪的不善烦恼业所引申，所以它是有漏法。这个善法有世间善跟出世间善，那么世间善法呢还是跟烦恼有相应的，所以对出世间善法来讲呢，它还是属于不善烦恼法。即一手果增上所引外事生起，欲界有情的生命体中呢，它也有五根。那么这个五根呢，有了五根一定是有什么触对的五种外尘境。所以由一手果中五根的增上力呢，而引发外事的五尘的生起，所以这个五尘也是有漏法。如是一切一生起故，说明有漏。好，所以这一切欲界五蕴及气世间的五尘呢，都是由欲界烦恼所引生的，所以都称它为有漏法。好，第三个是曰色无色系变，又由无记色无色系一切烦恼与彼续生彼所续生一生起故，说明有漏。好，第三种呢是从舍界无舍界烦恼说明有漏，又由无记色无色系一切烦恼与彼续生。这个色界系跟无色界系的一切烦恼呢，因为禅定力很强，所以呢它不属于不善，而属于什么呢？有复无记。它的烦恼属于有复无记，就是这个色界的人跟无色界的人呢，或得到这种禅定的人呢，你看他好像没什么烦恼，但是呢他心中还是有烦恼的，我们看不出来。他譬喻呢怎么说呢，就好像深水里头有鱼在那边游动，你看这个水面平静没有水波，平静没有水波没有动静，可是呢这个鱼还是在下面游来游去。就比喻这个舍界跟无舍界的这些人呢，他们烦恼虽然动了，但是呢不显现，不显现出来，好像没动一样。 那么这个有夫不羁的烦恼呢，还是能够引发业果啊，得到下一个的色界无色界的生命体。好，所以说与彼续生。彼所续生亦生起故，说明有漏。那么从这个色界无色界的无际烦恼所引发而生的生命体呢，因为是烦恼所生，所以还是属于有漏法，还是属于有漏法，所以它还是在三界当中，没有办法脱离三界外。在禅定的时候，虽然禅定力很强，你看他好像没有什么烦恼，但是他心中那个烦恼还是动，微微动，以后还是什么让他得到三界的果报体。那么这以上是由第五种生起相说明有漏法，如是名为有五相故，建立有漏诸法差别。这个是结束有漏法的说明，由这个第一个有漏事相，第二个烦恼种子随眠相，第三个染污心心所法相印相，第四个有漏五事所缘五尘相，跟第五个烦恼所生三界一切有情世间及气世间相，建立有漏法的差别。那么又有五相故，建立无漏诸法差别，何等为五？那无漏诸法可以有五相建立差别，是哪五种相呢？一，有诸法离诸缠故，说明无漏，为一切善无际心心所，所依所缘诸色，即善无际诸心心所。这是第一种无漏法的相，是离诸缠。缠就是烦恼的意思。那么这个烦恼能够让有形的身心不自在，所以称为缠。那么这个染污的心心所，它的自性就是烦恼，是缠，所以它是有漏法。而这个染污心心所法呢，升起的所依的根跟所缘的境，因为是烦恼所生的缘，所以也属于有漏法。而善跟无忌的心心所法呢，如果远离烦恼呢，那么它就称为无漏法。而一切的呢，对远离烦恼的善跟无忌的心心所法升起的时候，所依的色根及所缘的色境呢，因为是无漏法升起的因缘，也远离烦恼，所以也是无漏法，是这个意思。这边讲这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前面有漏法讲到这个善无忌心所是有漏法，这边讲无漏法也讲善无忌心所是无漏法，那你要知道，那这边讲的什么无漏法是没有烦恼，那那边讲的那个善无忌心所是有跟烦恼相应，这边是没有烦恼，所以有这个差别。那那边还有讲是什么，只要你随眠未断，没有成佛或者是阿罗汉，没有到了究竟的无学位的时候呢，有学位的时候你还是算是什么有漏法，会有这样的差别，就是他在讲不同分位上面的差别，你不要把它混到一起，混到一起就会说，怎么好像中间有重叠，好像这边又讲它是有漏法，又讲它是无漏法，那么它是有不同的分位来讲的。二，有诸法随眠断故，说明无漏。第二种来分别这个无漏法相呢，是随眠断，为以永断渐修所断一切烦恼，所有诸善即一分无忌造色，若诸无忌若世间善诸心心所，为以永断渐修所断一切烦恼。这个随眠是指烦恼的种子，那么修行人修习此观呢，将阿赖耶识中的烦恼种子断除呢，也就没有烦恼的现行了。那么见道所断的是属于分别性的烦恼的种子，那么修道所断的是属于具身性的烦恼种子。那么永断呢，这边就是简别浮断，修行人呢可以利用禅定的力量，或者是利用止观的力量，扶住烦恼种子使它不现行，但是呢还不见得呢能够损害这个烦恼的种子，这种是浮断。当你的禅定力退失了，或者是止观力退失的时候呢，这个烦恼种子呢还是可以现行。那么讲永断呢，就是这个烦恼种子被损害了，它没有得果的能力了，所以它就不能够再升起烦恼的现行。 那这里说以永断见修所断一切烦恼呢，就是小圣的阿罗汉跟大圣的佛果。那么他们的身心跟他们所造的业是属于无漏法，是属于无漏法。所有诸善即一分无际造色，这边是说两种所造的色法，诸善造色跟第一种是诸善造色，第二种是一分无际造色。这个佛跟阿罗汉身中所发的善的身与意业称为诸善造色，身与业没有意业，对不起，佛跟阿罗汉身中发的善的身与业称为诸善造色，他们身中所发的微仪处工巧处等无际的身与业呢，是属于无际造色。那么凡夫跟有学圣人无学圣人的无际身与业呢，都是无际造色，但是这里只说无学圣人的无际身与业，所以说是一分无际造色。若诸无际这里是指五根跟五尘的无际的色蕴法即受想行识四蕴的无际心心所法。若世间善诸心心所这里是指闻思修三会所成就的家行善及先世串习的善法而感得的善心心所法，都由于永断烦恼随眠而说之为无漏法。那因为你的烦恼已经永断了，所以说它是无漏法。就是佛也行世间的善法。那么佛行世间的善法的时候呢，那么他的心法跟心所法呢，这些都是算于什么无漏法。因为他的什么睡眠已经断除了。那这个是由随眠断来说无漏法。第三种呢是说有诸法由断灭故说明无漏。第三种无漏法像是由有漏法断灭所显得无漏的无为法而说明无漏法。为一切染污心心所彼不转故说明无漏。由彼不转显了涅槃即此涅槃说明无漏。一切染污心心所呢就是根本烦恼跟随烦恼这些自性呢是烦恼的有漏法。彼不转故说明无漏，转就是活动的意思也就是现行的意思。彼不转故，不转呢有浮断而不转也有永断而不转。那这里的不转呢是指永断而不转。由于染污烦恼永断不转呢，这个时候的境界呢称为无漏。那么下面解释，由彼不转显了涅槃即此涅槃说明无漏。这个染污的心所法的所缘呢都是虚妄相。那么当染污心所法呢它永远不再升起活动的时候呢，那么它的虚妄相呢也就永远的不升起了。那虚妄相不升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诸法的真实相呢就显现了。那么这个就是漏尽涅槃。漏尽涅槃。那么就这个漏尽的无为涅槃呢，我们说它为无漏法。就是讲涅槃是无漏法的意思，第三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是讲自性涅槃，这边讲是漏尽的涅槃，是把烦恼断尽以后所显现出来的涅槃。四，有诸法是见所断，断对自故，自性解脱故，说明无漏为一切见道。第四种无漏法相是指见道位的诸法。是见道所断断对之故。修行人修习止观由暖顶忍视四加行位。这样的修行呢一刹那无间进入了什么进入见道位。得到了根本无分别的无漏智。那在这个根本智无漏智升起的时候呢，所有的分别性的烦恼种子都被永断。那么具身性的烦恼种子呢也被正智呢浮断不得现行。根本无分别智呢是烦恼的对治性，所以它有这种能力。自性解脱故，所以这个见到位的时候呢，它的自性是属于清净解脱的，远离烦恼而得到自在，是解脱的意思。说明无漏，所以由以上呢能对治见到所断的烦恼跟第二个自性清净解脱而得名为无漏法，为一切见道。那么这一切见道位的相应法呢都是属于无漏法。 譬如这个真如见到位，啊，你证到了真如，就我们刚刚讲涅槃，你证到这个真如，那么它是无漏法。那么这个正智，啊，跟相应的心王，这个也是什么？也是无漏法。好，所以见到位的无漏法。第五项，有诸法是修所断，断对之故，自性解脱。自性相续解脱故，说明无漏，为出世间一切修道及无学道。啊，第五种的无漏法相啊，是修道位及究竟道的诸法啊，就是无学的究竟道，是修所断，断对之故。啊，见道的圣人呢，从见道位出来啊，就进入了修道位。这个时候呢，他会有根本无分别的无漏智，跟后得无分别无漏智。这两种智慧它都有，那么这两种无分别智呢，都有力量拂断或者永断具生性的烦恼种子，啊，在见到位已经把分别性的烦恼种子断光了，啊，所以在修道位的时候呢，它能拂断或者永断具生性的烦恼种子，所以他们都是修所断烦恼的对治法，啊，所以说断对治故，自性相续解脱故。那么在修道位中呢，所说的修习这个根本智跟这个后得智这两种无分别智啊，相续不断的从烦恼中解脱啊，你一直修习这两种智慧的时候呢，就慢慢的相续的呢，把这个烦恼呢种子都对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从烦恼解脱。所以修道位的自性呢是相续解脱啊，不断的解脱，慢慢的精进，不断的解脱呢，一直到究竟解脱的无学道位啊，就从初地。到了实地啊，再到成佛的无学位，说明无漏啊，由第一个能对治修道位所断的烦恼，及第二个自性相续解脱，自究竟而得名无漏，啊，为出世间一切修道及无学道。那么这第五种的无漏法相呢，就包含了所有的修道位啊，这出世间的修道位跟无学位的相应法。当知是名有五相故，建立无漏诸法。有以上五种相呢，可是无漏法的差别相。五，有为无为法。现在讲解呢，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差别相。有五相故，建立有为诸法差别，何等为五？有为法呢，也可以五相啊建立差别。那五种相呢？一，后继未生故；二，前继已灭故；三，中继自相安住故；四，因缘相续故；五，果相续故。第一个是一，后继未生故。后继就是指未来了啊，这个未来法还在因未。还没有升起。二，前际已灭故。前际是指过去法。过去法呢已经由因缘和合升起过了，并且已经现灭了。三，中际自相安住故。中际就是指现在。现在把因缘和合正现在前。那么有为法自相现行安住。四，因缘相续故，这个是指种子，有为诸法必由因缘生起，那么四缘中呢以因缘为主，所以呢第四项呢，这个因缘相续故呢就是指种子。五，果相续故，这个是指种子的现行，有为法是由什么？是由因得果，由种子现行得果才能够得到有为法的名称，在种子位的时候还不是有为法，还没现行，那现行的时候得果的时候呢，才得到法的名字。那么这五项中呢，第一项到第三项呢，就是什么？未来、现在、过去三际。所以有为诸法一定有这个什么？未来、现在、过去三际相。那么第四项、第五项是因果相。有为诸法呢，一定有因果相。有种子生现行，现行又熏阿赖耶识成种子。于阿赖耶识当中呢，有了这个种子呢，因此这个因果就能相续不断，故称为因缘相续，果相续故，就是因果相。 那么在因果相续中呢，如果从种子位来看的话，有什么呢？有未受果的种子，这个是未来；有正受果的种子，这是现在；有已受果的种子，这三种。那么这个就是什么？从种子位来看，有未来、现在、过去三际的法相。那么从现行的果位来看的话呢，有什么？尚未现行法，这是未来法；有正现行法，这个是现在的；即已现行法，这个是过去法。也可以看到什么？未来、现在、过去三际法相。所以呢，有为法相一定是什么？有因果相，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际法相。所以由此五相建立有为法差别。那我们下面再引这个显要圣教论跟瑜伽师地论来说明。问：何意几种是有为？答：从因以生，正生可生亦故，一切是有为。好，这个是显扬圣教论第五卷。那提问：什么是有为法的定义呢？有哪些种类是有为法呢？好，回答：从因，就是从种子生果，生现行，是有为法的意思。从因以生果是过去法，从因正生果是现在法，从因可生果是未来法。那么这一切从因而生果的过去、现在、未来法呢，都是有为法。这个显扬圣教论五卷上面的定义。那么瑜伽师地论的定义呢，也很相近，但是因为中间有点不一样呢，就把它列出来比较一下。问：何意几蕴是有为？答：从因以生，即因生意，一切是有为。瑜伽五十六卷。显扬圣教论就是集瑜伽师地论的书要而成的，所以显扬的文呢，就是瑜伽的文。那么提问：什么是有为法的定义呢？蕴就是很多种类的法集合在一起称为蕴，几蕴也就是几种的意思。有为法有哪几种种类呢？那么回答：从因以生，从因缘以生果，这个是过去法；从因缘正生果，是现在法。那么这个从因以生呢，就包括了过去法跟现在法，因为因已经得果了。从因因生，因缘种子尚未生果，但是未来因可生果，所以这是指未来法。那么这一切的过去、现在、未来，从种子的因生现行果，那么这个就叫做有为法。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的，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因为瑜伽师地论它这个从因以生就包括了显扬圣教论讲的从因以生跟正生这两项，这边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稍微注意一下。那么以上有五项建立有为诸法差别相，下面说明无为法。又有五项建立无为诸相差别，何等为无？无为法呢也有五项建立，是哪五种相呢？为与上相为，因之即是此中五相。无为法的五相和上面有为法的五相呢是相违反的。有为法有过去、现在、未来三四相，三际相，也就是呢生灭无常相。无为法是常而不变的，没有这个生灭无常相，它是常法。而且呢无为法也没有这个三世相。有为法是由种子因缘而得现行果，由现行果又熏习成种子的因，因果相续不断。这个无为法是没有造作的，所以不是因果法。那么这个就是无为法的五相建立差别。灭有为法，证得涅槃。这个无为法是常而不变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证得呢？常而不变就代表它一直在那边，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证得呢？因为我们的心中有无明，那因为有无明的关系呢，就被有为法所遮蔽，所以没有办法证得无为法。如果我们能够修行，获得了智慧，消灭了这个无明，那么这个杂染的有为法就不得生起，这个时候就证得涅槃的无为法了。若为涅槃为有意者，当知此为不如理问，不如理答，不如理思。如是若为无意者，有无意者，非有非无意者，当知皆是不如理问，不如理答，不如理思。何以故？有彼涅槃 为有为灭之所显故，与有为法其相异故，其相异故。这一段文提出四种有为与无为，有为与涅槃的问答。好，若为涅槃为有意者，当知此为不如理问，不如理答，不如理思。如果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说涅槃跟有为法是相异的，啊，是不同的，那么如果这样子的问答呢，这样的思维呢是不合乎真理的，啊，是不合乎真相的，所以是不合理的。那如果我们这样讲，如是若为为无义者，啊，就是我们的习性呢，啊，众生的习性就是执持两边嘛，啊，我们前面提出涅槃和有为是相异的，啊，你说啊不是，涅槃跟有为不是相异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跳到另外一边。就提出来了，那涅槃跟有为就是无异的了，他们两个是相同的，啊，就提出这种立论。那这种立论，涅槃跟有为是相同的呢，这个也是不合乎什么真理，不合乎真相的，啊，所以也把它否定掉。有无异者，啊，那这两种都被否定以后呢，就提出第三种说法了，就是直指涅槃跟有为呢，亦有异，亦无异，啊，前面的第一种是执持涅槃与有为有异相，啊，那么第二种是涅槃与有为是无异的，都被否定以后呢，他就把这两种呢错误总合起来说，那么就执着这个涅槃跟有为是，它是决定有异，它又是决定无异的，啊，那么这种立论也不合真相，也被否定，因为什么？前两种都错了，你把它两种合起来还是错的。第四个，非有非无异者，非有非无异者就是他根本否定了有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存在，那既然没有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存在，就不必讨论有什么有异无异的问题了，所以非有非无异者的问题就不必讨论了，这个就是执持一切法都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当知皆是不如理问，不如理答，不如理思，这是以上的四种立论呢，都是不合乎真相的，所以都是不如理的问答思维。何以故？这以下提出解释，为什么以上的四种立论都不对呢？有彼涅槃为有为灭之所显故，与有为法其相异故，这是总标回答。下面做四种简别来说明以上的四种皆非。下面的这个四种简别呢，就是回由这个有彼涅槃为有为灭之所显故，与有为法其相异故，来回答了前面这四种问题，所以我们讲下面的四种就回答了这些问题。那第一种呢，为有为灭之所显故，为有意者若问若答若思，便为细论，非所细论，这个是简别一，为有为灭之所显故，杂染的有为法把它灭除了以后呢，这个涅槃的真理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有为法跟涅槃呢不是绝对相异完全没有关系的两法，他们有关系的，你把杂染的灭掉，涅槃就显现了嘛，所以他们是有关的，所以不是绝对相异的两法，如果说这两法是绝对相异的话呢，你把有为法灭尽的话呢，也不应该有涅槃显现，所以说为有异者若问若答若思，便为细论，所以涅槃与有为法不是决定的相异，为有异者，而我们说它是决定相异，说他们这两者决定相异呢，就不合乎真相，所以执着这个涅槃跟有为法呢决定相异的问答思维呢，都是细论，非所细论。那么什么样才不是细论呢？如果我们这样讲，因为涅槃是有为法灭所显的，所以涅槃与有为法不决定相异，这个就符合真相，就不是细论的，这个是顿轮记的解说，所以这个非所细论，就是说怎么样才不是呢？细论呢，就是讲涅槃跟有为法不决定是相异的，他们是有关系的，他们不决定相异，不是两个完全没有相关的法。这个批寻记呢，在解释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是引用解深密经的文义来解说。 怎么解呢？就是有为跟无为都是假事实的演说，就你在这边讲有为法跟讲涅槃的无为法都是在假事实的演说上面讲的。如果由这个假事实的演说上面呢，你执着有假说自性的话呢，你就堕入了言说而成为戏论。那如果能够有假事实的言说了知这个假说自性只是边际所知所升起的，并非有为诸法跟无为诸无为法的真实自性，那么这样假事实言说就不是戏论了，就说非所戏论，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批评经引用解深密经文的讲法。二，与有为法其相异故，为无异者如前广说，便为戏论非所戏论。好，这个是简别二，与有为法其相异故。涅槃虽然跟虽然是从有为法灭之所显，但是涅槃跟有为法的法相是不一样的，是相异的。好，譬如说有为法是杂染法，涅槃是清净法。好，所以呢杂染法跟清净法是有染净的意象，一个是杂染，一个是清净，所以他们的法相不一样。那么又说有为法是无常法，涅槃法是常法，那么二法就有什么常与无常的意象。所以涅槃跟有为法的法相不同，为无异者如前广说便为戏论。那你如果执着涅槃跟有为法是完全无异，两个就是同一个法，如同前面所说的话呢，这二者无异的问答思维呢都不符合真相，都是戏论，都是戏论，非所戏论。那么怎么样说才不是戏论呢？如果我们这样讲，涅槃与有为非决定无异，便符合真相，就不是戏论了。他们不是绝对的无异。第三，总如前说二种因故，异异不异，不应道理。这个是简别三。异异不异就是有无异者，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有无异者。那你要这边注意这边说异异不异不是说他立论说涅槃与有为法不决定相异或者不决定不相异，而是他执着涅槃与有为是决定相异又决定无异。那总如前说二种因故，那么他的执着涅槃与有为呢决定有异，跟前面就是前面说的第一种因，又执着二者决定无异，就是前面说的第二种因，不因道理。那么这两种错误都犯了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这两种都是错误，所以呢已经破除了，所以异异不异呢也不合理，也不因道理。四，有有为灭正涅槃故，若为一切皆无所有，故说非有非无异者不因道理。若为一切皆无所有，故说非有非无异者，这个非有非无异者呢就是彻底否定有有为法与涅槃的无为法。好，所以说一切皆无所有，那么这一切有为法与无为的涅槃都没有，所以什么也没有，那么也就没有有意跟无意的差别了。好，所以他执着一切皆无。那么有有为灭正涅槃故，但是呢圣人是灭除了杂染的有为法而证得清净的涅槃法的。那如果没有有为就没有杂染的生死流转，但是现实中我们的确有什么有杂染的生死流转，有有为法。那么如果没有涅槃就没有离苦得乐这回事情，可是确实有圣者依着道地修行而证得涅槃，消灭了杂染的有为，证得清净的涅槃乐。所以说你说一切皆无，什么都没有，有为法跟无为法都没有，这也是不合道理的，也是不应道理的。涅槃异者为一切白法所显发故，一切白法就是说道地，涅槃是无为的常法，但是众生呢被于有为的杂染法所障呢，不能证得涅槃。所以当众生呢见佛闻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就可以灭除障碍，证得涅槃。那么这个时候涅槃才显发出来，所以虽然涅槃常在呢，但是呢这个时候才显发出来，把烦恼灭掉了以后涅槃才显发出来。所以一定要经由道地的白法的修行呢才能显发涅槃。 涅槃相者，为其灭相，无系轮相，当知为是内所正相。涅槃相呢，就是即灭相。什么叫即灭相呢？就是涅槃的体性是极净的。怎么讲极净呢？就是一切众苦、苦苦、坏苦、行苦都止息了，一切的烦恼都究竟的灭除了，这个就是涅槃的即灭相。无系论相，系论呢，就是指一切烦恼跟由烦恼所生的五蕴生命体，把一切的烦恼灭除了，如果五蕴的生命体还在，称为有余一涅槃。如果连五蕴的生命体也灭了，那么就是进入无余一涅槃。这些都是无系论相，都是无系论相。那么系论呢，又是指无意思维分别所发的语言。那么在涅槃的时候呢，没有无意的思维分别相，所以也是无系论相。当知为是内所正相，内就是指这个正智，跟正智相应的心事，就是根本无分别智了。这是无漏的智慧，在无漏智正涅槃时呢，没有从他闻法、周遍寻思等所起的各种见解、各种观察的名句闻声相，没有，只有内心的正智，自正真如的限量的境界，这个叫做内所正相，没有语言文字相。所以你如果还有语言文字相，这个不是涅槃。那么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时候在想，我们讲法，如果没有师父先讲了，你要我来讲，讲不出来，真的是困难，真的是困难。所以我们讲这个讲法，讲这个真实义品或讲一些师地论，是站在什么？站在师父的肩膀上面讲。你从学习师父讲解，然后呢，你站到一个高度，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再去学习就简单很多。所以是站在师父的肩膀上面学，他帮你撑住，他给你一个基础，帮你撑住，是这样子。我现在看后面五十卷，这边讲到后面五十卷的时候，去参考的时候呢，就困难就比较多，困难就比较多。那么从佛法上他们讲了以后呢，我们就也可以做一个参考，这样子也是很好，也是不容易。所以要讲，要一开始开个荒要讲都是很困难的，所以应该要什么，要尊重开荒者，尊重他们，没有他们讲我们就很困难。那你说你去挑他们中间讲的有不对的地方，又不是佛讲法，总是有些地方照顾不过来，不会很周到，对吧？所以多少有些地方讲的不是这么周到，你不要去挑别人讲法，那个你挑他那个讲的不是很周到的地方，不要这样子，要感谢他们讲，因为他讲过以后，我们再学习就比较简单一点，就比较，即使你有不同的意见，你也可以参考他的，做一个依止，对不对？所以要感谢他们讲法。那现在有这么多同学都在讲法，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他们都是年轻有为，长波法师比我年轻，慈心法师比我年轻，智禅也比我年轻。智行也比我年轻，如观法师也比我年轻，那个智观法师跟我一样大，同年。所以这新的一代出来讲法是好事情，年轻的人多讲，所以应该早一点学习佛法。我就看那个看高僧传，很多都是年轻二十几岁就已经到达很高的程度了。 然后我们三十几快四十才出家，就差，就落后。第二个就是智慧，年纪大了，这个受到这个肉体的影响，色身的影响，这个第六识也受到影响，色身衰变嘛，第六识也受到影响，所以现在这个脑袋啊，要用起来就比较差，现在都没有办法跟以前比。以前一天睡两个小时，上课还不会打瞌睡，现在不行，现在一天睡八个小时还觉得好像不够，看一看书就觉得哇，头脑不够用。所以还是要早一点学习佛法。好吧，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这边讲的比较难一点，今天讲的这个东西比较复杂一点，比较复杂一点。 师父阿弥陀佛，这不是这一堂的，之前的你有稍微带过，就是说，关于脑，就是第六意跟这个，你说大乘跟小乘的说法有所不同，然后那时候有提到第七识，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 是，那么大乘的讲法就是。唯识的讲法啊，唯识的讲法呢，就是第六识的根呢，就是第七识，就是第七识，而不是脑啊，他是这么讲。那为什么呢？因为前五识的根呢，都是色法。那如果第六识的根也是色法的话呢？那么第六识应该跟前五识类似的嘛，一样的愚痴，对不对？但第六识不是，第六识可以用表意名言，前五识没办法用表意名言。好，如果我们第六识跟前五识一样的话，我们大概就没有现在的文化了，啊，就没有语言文字嘛。所以呢，从这边推出来的话呢，第六识所依的根，可能不是什么，不是色法。这是一个想法。第二个，无色界的天人他没有色法，但是无色界的天人他能不能想呢？他也能想。那他能想就是第六识能活动，无色界的天人第六识有活动，他又没有色法，你说色法是第六识的根，那他的根是什么东西呢？那从这边推的话呢，那就是什么，可能第六识的根是心法。那从这边推论上去的话，就推，还有一些理由要推上去的话呢，那么就讲第七识是第六识的根。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愚痴？我们为什么不天生就是佛呢？对，我们都有第六识啊，我们都可以去想啊，为什么佛不出世，反复想了半天都是在想有我，都没有办法整理出来呢？对，因为我们的第六识受到第七识的影响。第七识呢，一直是执着第八识的相见分为我，那么它又是第六识的根，所以第六识就有什么具身性的，就是什么有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没有去学习佛法对治的话，你永远在想都是什么，要么就是断灭见，要么就是什么执着有我。所以一定要学习佛法了以后，第六识照着佛法的教导如理思维以后，才能够出来解脱烦恼。所以从这边上推论的话呢，就推论是有第七识的存在。那有第七识存在，第七识又需要一个根，就推论出来又有第八识的存在。第八识又需要一个根，就是第八识用第七识为根，互为根，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子。 所以从这些原因就推论出来有什么？有我们不能觉知的第七识跟第八识的存在。那由于刚刚前面讲的一些原因，就说那可能第七识就是第六识的根。好，因为我没有证得，所以我不能说绝对，但是照佛唯识宗的佛菩萨的讲法的话呢，那么第七识就是第六识的根，就是一根这样子。 还可以问吗？就是这一堂课，关于这堂课， 跟你讲。 刚才提到由初众性啊，就没有修学圣道的可能性。可是我们无始以来就等流都是杂染的，随那破业苦这样。那凡夫怎么？而且开头又难，怎么从无堪能进步到有堪能这一段？ 对，初众就没有堪能性。可是当你听闻佛法以后，你照着佛法的思维，然后这个初众就慢慢的改变了，他能服这个烦恼，在修行位的时候呢，加行位的时候呢，他能把烦恼扶住。那么因为我们有这个本有的无漏种子在那个地方，本有无漏种它必须要受到外力的引发，就是什么见佛闻法。见佛闻法它引发了以后，这个种子熏进去以后，它本身是什么？是有漏位的种子。你见佛闻法的时候不是什么圣人嘛，对吧？你也不是佛嘛，是有漏位的种子，但是它可以引发根本无漏的种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熏进去以后呢，不是只有你熏进去的种子在活动，那个根本的无漏种子受到了熏发，受到我们见佛闻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的熏发，它就开始动，它就开始活动了。它活动不是现行，是它的力量增长。我们前面不是讲吗，烦恼的种子被爱水浸润的时候，它会什么？会增强力量，会改变，会慢慢的成熟，最后什么得果。同样无漏的种子被这个智慧，我们听见佛闻法的智慧的种子，虽然它在有漏位，但是呢我们听的是什么戒定慧三无漏学，被这些种子熏发，它就开始活动，开始变质，开始什么成长。当它成长的时候，它就有力量什么开始对峙阿赖耶识中的什么烦恼种子。所以不要说听了半天佛法好像没什么用，有用，你感觉不到，但是它在你阿赖耶识中已经有用，它已经让你的无漏种子开始动了，力量已经开始增强了。等到你继续的努力，它不停的熏发，到了什么四加行位的时候，它那个时候就已经快要成熟了，所以那时候力量就越来越强，它就可以什么把烦恼扶住，它就可以把烦恼扶住了，这个时候就很显明很明显了。可是在我们现在若修大圣我们还早，还有一大圣期劫才能够正圣道，所以我们现在好像感觉不到，好像学学又退了，这个是正常现象。但是它有力量存在，在你的阿赖耶识中它有力量存在，是这样子。好吧， 那这个漏尽涅槃跟自尽涅槃，可不可以简单简别一下？ 漏尽涅槃就是离垢清净了，自尽涅槃就是自性清净，就是什么？我们凡夫也离不开诸法实相，是不是？诸法实相就是涅槃。就它本来就在那个，因为它是常法，常法你要说从哪一天才开始有，这就不叫常法。那无始以来它就在这个地方，只是我们不能证得这个真理在那边，我们不能证得，我们被蒙蔽住了，没有办法证得真理。那真理是在的，你现在不管你清净不清净，它都在，这个是自性涅槃。那我们经过修行了以后，把烦恼对治了，那这个叫做漏尽涅槃。这时候你证得涅槃了，成佛了，漏尽了，这个就叫做离垢清净，叫做漏尽涅槃，这样讲。好吧， 好，那这个第五页上面这个 提到说，当修所断断对自故，自性相续解脱故，说明无漏。这是跟很久以前提过说，第一大真实理觉是不固定的，然后从第二大真实理觉到成佛这段时间是固定的，这没有直接关系。 这个就是讲到第二开始第二大真实理觉了，修所断就是开始第二大真实理觉了。 我问题是这个自性相续解脱故，是不是因为他证入了这无分别智，这个自性就是提强调它的那个功能性，是这样子吗？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前面那个见所断的讲自性解脱故，也讲自性。这个自性就是说修所断它本身的体性，就是属于相续解脱的。OK， 见道就是一刹那。OK， 它自性解脱。OK， 但是呢，修道的时候呢，它是什么？从初地开始，一直到成佛为止，它是相续不断的，啊，一直对峙烦恼。这样子讲。 好，那这个有为在有为无为这边提到因果相续啊，这是不是有因就会得果，有这个生意在里面？因为有些经论上也有说，比如说什么陀罗尼，或者是听闻什么经的功德力，可以使这定业不得故，有些经论是这样说，所以这不知道怎么去汇通 啊。这个很简单，对凡夫来讲，有因一定得果。OK， 但是呢，如果你修学圣道，你把那个因对治掉了，那个因就不能得果。那个因还没得果，说被你对治了，好，烦恼被你对治了，那个烦恼种子就不能得果了。可是你不修学圣道，你那个因在那边就一定会得过，就是这样。 那这个最后面这一段涅槃与有为这一段呢， 是 他在讨论这个里面的四个道理，然后把它一一破掉，说非所系论。这是不是跟只要贯通，只要知道这个道理，然后你遇到事情也可以分别属于这一类，是不是也可以就是也要去思维？可以这样说吗？ 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呢，你就照我们前面教导的学习嘛。你要学习小乘的话，你就照什么观照藏净智所行真实教导的方法修行嘛。好，你要求大乘的话，就要所知藏净智所行的方法修行嘛，这不是很好吗？好，请讲。 今天讲因为很多新的东西哈，因为我想抉择分应该是不很好理解，但是师父讲比较多内容，我想可能不是很好的，一时间可能不太容易消化。好吧，我刚才师父提到那个有漏的这个五相里头哈，所缘相的确这个文字不是很容易了解，但师父在讲这个主要的这个所缘相这个道理的时候，很快速的提了三点，那个文字来不及记录。 三点就是他这边讲的三点。若诸有事，若限量所行，若有漏所生，身上所起。那后面就是在解释这三点。是现在法的话，始终现在名为有事，就是解释这个若诸有事。过去未来非名非有事，就是解释什么是有事。若依清净色事所行，名限量所行；若于所行，当知名非限量所行，就是在解释第二点，若限量所行。若内诸处增上升起，一切外处名有漏所生，增上所起，就是解释这个若有漏所生，增上所起。唯彼所缘，当知有漏。那么这个就是有漏法。所以者何？他又解释一下什么呢？若缘去来起诸烦恼，过去未来非有事故。不有所缘，说明有漏，这个又是在解释第一个，若诸有事，因为过去跟未来法呢，它不是限量的法，它不是现在有事，它不是现在升起的。那么若现在是非限量所行，如清净色及一切染污善心性所，以亦非烦恼所缘故，说明有漏，这个就是 说他如果不是限量所行的话呢，你也不能讲他说是不是这里所讲的有漏法。但由自分别相说起故，起诸烦恼，非彼诸法为此分明所行禁锢。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边就是在分分段在解释前面那三点。 因为这里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以前没有，我想再确认一下，就是说他讲说有漏所生真上所起，为彼所言当知有漏，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前因为阿赖耶识是染污的，所以它是有漏，那所以我们的第七识乃至下面的五净色根也是，也就是有漏，那由净色根所缘的五尘也有漏，那根尘相对所生的五识也就是有漏，顺序是这样子吗？ 可以这样讲，但你把那个第七识去掉。 好，把第七识去掉。 就是说是第八识 ,OK, 那么这个前五根是第八识变现出来的。 对， 第八识中的种子变现出来，所以第八识如果不转，因为第六识它可以变成妙观察智，所以六识跟七识在还没有成佛之前，在地上菩萨出地到实地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转了。第六识跟第七识的这个智慧就已经开始转了，所以六七是在因中转。那五八是果上缘，第八识跟前五识，他们要在果位上面呢，就是成佛果的时候呢，它才能变成无垢识。那第八识才能变无垢识。那前五识它是由中间的，它是由第八识变现出来的，前五根呢，所以呢，前五根由第八识变现里头种子变现出来呢，第八识不转，前五根的种子它都是什么？它都属于有漏。那五根是有漏的，它所对的境呢，也是什么有漏的？你不会说有漏是对的无漏境嘛，对不对？所以它也是有漏的。那身体的前五识也是什么有漏的？所以一定要等到成佛的那一刹那，他们才一起变成无漏的，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边我觉感觉起来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境界本身，我们所缘的境界，要去论它有漏无漏哈，这个我可能一时还思维不来。那个境界像假设在那个地方，我们或许是说这个桌子它是一个，它应该算是一个，对，它生成果，它是个无记法。那这个无记法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说它有漏还是无漏，这件事情有意义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假设圣人看到桌子跟我们看到桌子，圣人看到桌子是无漏法，我们因为是有漏的根识，所以看到这个桌子的时候，这个桌子变成是有漏法。 圣人看到桌子跟你看到桌子不一样。 对。那所以以桌子的体性来讲。 所以你看到的桌子是有漏法。佛看到的桌子也是无漏法。因为他的是他的无垢识变出来的桌子，跟你的阿赖耶识变出来的桌子不是同一张桌子。 因为这个有漏跟无漏齁，我们讲既然他讲漏的话，是说当这个根尘识它有现行的时候，它会不会引生烦恼？假设它是染污会引生烦恼，我们说它有肉。 他这边不是这么讲，他这边刚不是前面有讲过吗？它是由它能引生烦恼的事，所以它称为有肉。 OK， 了解。 所以这边讲说为彼所言当知有肉，但是他这里下面又讲，他说假如他不是。它不是限量所行，所以它不由所缘说明有漏。它既然不是这样，我缘的是过去、未来的事情，但是生起了烦恼。但这个时候，我对我所缘的那个事情，虽然生起烦恼，但是我所缘的那个境，它不叫有漏，是这个意思吗？ 对，能够缘过去境跟未来境的是哪一世？ 对，第六世。 第六世，那这边是谈前五世。 哦。 对，我们刚一开始就跟你讲的，特别跟你们讲，是讲到前五根跟前五识跟什么前五尘的问题。这边是谈这个所缘相，不是讲第六识的问题，所以他一直在把第六识去掉。所以他这边一直在简别，就是把第六识去掉。那圆这个过去未来的是第六识，前五识不能圆过去未来境，他们为圆限量的什么现在的境。所以你能圆到过去未来的就是意识了，那他就说这边就不算在内了，他就把你什么简别掉。那你圆到什么非限量境的时候呢？那也是意识，对不对？ 所以他就把它简洁掉，就是把意识就是要把这个在表意名言上面活动的意识给你简洁掉，所以他这边就讲分别，这些都是第六识在表意名言上面活动的，这些分别相全部不是什么限量的境界，不是你所看到的东西了，已经是语言文字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不是限量的，这种前五识说的有漏法就把它简洁掉了，那是你第六识分别出来的。好，第六识所缘的五根，好，不是说跟前五识俱生的，就是那个同时升起的那个意识，是分别性的，所以他那边不是讲吗？不讲率尔那个吗？是讲寻求嘛，寻求决定染净等流嘛，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它都是在表意名言上面活动的。那在表意名言上面活动的，就已经不是什么第八识变的这个前五根跟八识的境界了，已经是你什么根据的语言文字所变现的境界了。那么这个东西不算在内，他这边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简别掉，不要把它放到这边。这边只是在讲前五识、前五根、前五尘。那么由这个前五尘，由于是什么前五识的所缘，所以说它是有漏，前五是有漏，它就是有漏。那前五是又受到什么前五根的影响，好，这样子讲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才刻意把连五俱意识也排除掉， 因为五俱意识不必排除是什么，因为它跟前五是别人同一个境界，所以根本不必讲它。那重要的是第六识的什么，在分别在表意名言上面活动的那个东西要把它去除掉。 这个第三点比较细微，就是说假设亲所缘跟疏所缘它相称，所以它所现起的算是一个限量，这个时候它就算是有漏，这个所缘境是有漏，但是升起是表意名言的时候， 他说这个东西叫做分明所行境。 OK， 那这个时候呢，他说如果说你是在有漏境，就算是有漏。那第六识缘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个境界了，所以叫它不是分明所行境的，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来做判断。 好， 是这个意思。 谢谢，好 ，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回向，好。